前。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看那月牙泉，想啊念那月牙泉。 口就把人带出繁华，带去了沙漠边的月牙泉。深情处的皱眉，慢拍处的展气，一切顺其自然，引人入胜。田震的月牙泉唱出的是旅人和绿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ahi， 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谁黑？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黑？有没有话对我说？我便无法挣脱，声音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不掉了。 我们 没有话对我说，你的眼神我便无法挣脱。谁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不掉了。 谭维维的《我亲爱的》，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7位。法式悠扬的旋律，活泼明快的节奏，搭配谭维维的完美声线，让整首歌曲洋溢着戏剧迷醉的欧式浪漫。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 这是 DF Voice 年轻的时候唱的歌，不年轻，也是他们刚刚出道不久便演唱了这首歌曲，迅速这个火遍大江南北哈。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很流行的金曲，虽然说歌词没有很复杂，但是歌曲当中这种青春活力让人无法抵挡，让所有的中老年人都回到青春时代哈。中老年人好吧，由此也让三小只快速的红起来了。这首歌 DF Boys 青春修炼手册你有吗？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1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 DF Boys DF Boys， 这里是

第十二名， 许嵩《河山大好》。 星星大好，出去走走，碧海蓝天却吹风。 第十一名， 方大同《你就是》。 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 bab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这首歌曲的 MV 就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这首 A Sky Full of Stars 满天繁星，这首歌由他们和瑞典的制作人 AVK 共同来完成词曲的创作，发行24小时就登顶了全球86个国家的 iTunes 即时热度榜。这首歌呢也被第57届 Grammy 提名为最佳流行乐队演唱团体奖，上到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好了，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关系都理解的，爱找是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着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飘我往前跑，迷幻的神态都做到，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我圈圈打转没办法都需要的，一整夜不可征服之环没有钟表，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研究你所有的无聊，控制狂亲密的就好像 苏打绿的控制狂，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4位次。苏打绿向来是正面能量的发声器，主唱清风的创作呢曾有些许的讽刺，但是从宏观比率上来看呢，苏打绿的燃脂情怀更重一些。控制狂，北京时间9:44: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遗忘的睡前故事，看到了最后一个字，才发现隐藏结局的手指，有心的注视。我也曾写过几首诗，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时间的笔触还比我真实，写我的影子。 属于写上色有点难懂，朦朦胧胧不以为意就这样带过，却在夜里想起自己的那些困惑，没能坚持每个夜里做的梦，地球转几圈再开始练习回过头，回头练习开始的时候怎么度过，开始练习和自己的影子做朋友，开始寂寞，开始一个人生活， 我照顾着自己，写自己的传奇，在阅读我自己，看完了从前的故事，眼泪把旧封面打湿，才明白年少轻狂的自己，有心的注视，我开始写自己的诗，就算没有人能解释，看自己的脚步，走出一条长长的线索，那线索要你去猜，短短一个字或几个字或一辈子，从来不曾停止，我沿着记忆走过从前那个我，我带着新的故事想要对他说，你就是我，你就是我，新的睡前故事， 汪苏泷睡前故事，这是一首关于孤独、关于成长的叙事诗。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把曾经、现在、未来三段不同时期的人生层层递进，把已经逝去却又不能淡忘的情感，如影随形般却又不厌弃的孤独娓娓道来。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汪苏泷睡前故事。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仿佛回到初中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和美好。来自许嵩的《河山大好》，出来走走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 只要天空中台，这旧的腿发软，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也会散，也会散。这时代貌似把生活也走加快，也让人变得心动迟缓。什么所以然，汽车累了谁的都这样公转自转，看看看他的安全意味很像不断， 终点不明，沿途风景要好好看， 你可以引起期待，途中家园到来，抱着浪漫心态，活着就不算坏，驾过到河山，不必重要没完，好地方一生都看不完， 眉山如山如山如山，抓紧周末带爸爸爸爸去转一转，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惠阳南京杭州，独一独 些孤单，终年不明，沿途风景要好好看。你可以引颈期待途中家园到来，抱着浪漫心态，火热就不散坏。摘过大峨山，不必崇洋媚外，好地方一生都看不完。眉山庐山佛山佛山，抓紧周末带爸爸爸爸去转一转。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惠阳南京杭州，读一读孤独的风采。 星星大好出去走走，碧海蓝天吹吹风。河山大好出去走走，别我在家到来中。星星大好出去走走，碧海蓝天吹吹风。河山大好出去走走，别我在家到来中。 来自喜颂的河山大好是劝大家不要宅在家里，河山这么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吧。其实总有很多事情不能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去游山玩水，但终归呢都是得靠自己去解开羁绊，是不是？心情大好，河山大好， 心情大好， 出去走走， 蓝天吹吹风，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心情大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聊聊我和妮妮与我之间的关系，像银河系的轨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不需求最新的系列，爱情并不是潮流，陪我走数不尽的每一步。 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地图，那沙天海里的事，我什么都能为你收。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Baby, can't you see？ 你只是我心中的最爱，你只是我唯一的女孩。我想与你度过这时代。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你只是我心中的可爱。这是我最佳的心态，我想与你有美好未来。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 yeah. Girl, 你是我的天空，我的海，宇宙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 这一刻， 那最简单的物理，必须停下来呼吸，写天地赐予我们心。我什么都能为你送，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 Baby, can't you see？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孩。 我想与你度过这时代。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 你就是我心中的可爱，你就是我最佳的心态。我想与你有美好未来。 You could be the one, oh, you could be the one。 谁曾见过那时代的倩 影？ 谁曾理解那双生的约定？ Oh, 从那最早的花火走过街里，学会去爱，这绝对不是意外。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 来自方大同的《你就是》，将美式流行柔和中国风，瘦弱温和的方大同借助音乐的力量，让自己骄傲的独立。上周第十二名的歌曲，本周小升一位，第十一名，方大同《你就是》。好了。

Thank you DJ， 来自美国 R&B 歌手亚阿舍亚瑟小子，还有说唱歌手皮叔带来这首 DJ Get Us Falling in Love。这首歌曲呢以 G 小调为主，拥有每分钟110次的微快节拍，歌曲呢承袭了电子舞曲的风格，当然也顺利接捧了他的一大成名曲 Oh My God， 也算为阿舍稳固了地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君，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你把你的这个微信红包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的这个微信红包是又是微信红包。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11月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11月呢，自驾推荐，今天来推荐的是浙江的南溪江。秋天是南溪江最美的季节，也是南溪江的旅游旺季了。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来到这里旅游，其实不必挑选特别的日子啦。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能够从繁忙的工作当中脱身，什么时候能真正成型啊？南溪江呢，素来以水秀、岩奇、瀑多、村谷的独有特色而闻名，是我国国家级的风景区当中唯一一个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的景区。它至今还保存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桥啊，还有楼牌啊，古战场啊，以七星八斗、文房四宝的构思而建的古村落。在南溪江呢，烤全羊可以说是极具口碑的哈，可以在龙湾盘的狮子岩吃到。采用4个月大的这个小羊，然后烤的时候刷上米醋和麦芽糖，烤出来之后呢，皮很薄，很嫩香，连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我肯定不会吃，我觉得挺残忍的。美食家我觉得还是可以品尝一下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叶倩文翻唱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回过头来想一想，叶倩文在舞台上的风采哈，真的是让人难以忘怀。放飞自我的姿态更是魅力四射，在金色服装的映衬之下，不失女性的优雅。那么她翻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又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哎，北京时间10:5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您量身定做汽车音乐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好，接下来我们要为爱车来量身定做音乐了。今天是周四，要关注的是赛车，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加拿大歌手 Victoria Duffield 带来这首 Shut Up and Dance， 跳舞吧，什么都别说了。好，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Here we are, right back at the start. You put your hand on my heart, and you ask me to take you back onc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my heart's on the dance floor.And I don't wanna hear you talk anymore. Don't talk anymore. If you wanna get up and dance with me tonight, baby, don't say you're sorry. If you wanna take me away tonight. I don't wanna hear you say to me, you were wrong to cut and run. Can't miss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f you wanna

么会忘了睡，忘了爱我要比爱你多一点，怎么会不干脆不拆穿眼神里汹涌的暧昧，怎么会怎么会，原来我有潇洒的迂回，我想你的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比船家划破海洋还要近，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却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就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艺联舞台光影国家大剧院经典歌剧电影展映近日在北京拉开了帷幕。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电影《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从即日起到12月5号将在首艺联旗下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及中国传媒大学进行展映。《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是歌剧史上最为经典、传唱度最高的名篇。歌剧电影是国家大剧院最强阵容演出版本的再现，影片中不乏像指挥大师祖宾·梅塔、著名女高音何慧等名家的身影。据了解，每场放映前还有国家大剧院的专业老师进行简短的导赏。12月5号，国家大剧院歌剧艺术顾问朱塞佩·库恰将在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主题讲座，为在校师生梳理歌剧发展历程。当然，除了展映，三家参与活动的公共空间内还会放置10多块展板，构成一个歌剧知识的小型展览。展览内容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每个时期歌剧的特征、代表人物和作品，还有怎么欣赏歌剧、歌剧常用名词解析等等。继续来看，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旅游协会昨天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化旅游传播、数字化建设、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同时共同整合旅游文化资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哒哒哒哒哒哒哒。Every day when I wake up, trying to read my fortune in the bottom of my coffee cup. But it seems like I never finish. It's always half full, or is it half empty? Maybe it's my own superstition or a kind of self-protection. If it all ends bad, why would I wanna look ahead? Oh, oh, oh, still sitting here, just watching the sun go down, down, down.Gets me high, I'm motivation. Gets me craving every unfamiliar situation. Reach the unreachable, achieve the unbelievabl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madness, and my life's beautiful. Still I'm feeling restless, thinking I should rest less. Work more, play hard, ready for the encore. Is this the kind of life I really want to live for? In my heart I know, less is more, more, more, cause it's safe here in my comfort zone, never stray too far from home. Then again this way I'll never know. Maybe I should go. I'm crazy, go and thank up for everything. Get the money, dollar bills in your wallet, stick a chain, sign the deal, make a milli, sign for milli. the urgency is something that really for the family. And then they really talking freely, acting chilly, got me feeling like an Achilles, silly, silly. I mean,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Feel the vibration of higher ground. Love always leads to the highest sound. Many conversations, people making speculations. That's a my procrastination due to my revelations. And then they get Bugatti. You call yourself a rider. You need to speed your loyalty up like Bugatti. Baby, don't underestimate my underdog mentality. We about to race ahead, ambition on Ferrari. Tim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It's up to you, what you gonna do. You could go on, you could stay. Who cares anyway? 原黑眼豆豆的主唱 Virgie 带来的这首 Life Goes On。 他以个人姿态发表专辑呢，即使个人的名义发表专辑，黑眼豆豆的其他成员也都没有缺席，而且在专辑录制的时候也是拔刀相助的。没关系啊，你单飞我们也支持你啊，回来我们也依然欢迎你啊。什么情况？ Virgie Life Goes On。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听过一遍便让我很感动，便记住它的《东来东往》，海角七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和那部让人震撼当中感悟人生的同名电影一样，东来东往那天生温暖的声音终于不再悲伤，而用爱情的温度慢慢融化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还记得吗？东来东往，海角七号。 依稀的记忆，从前的你，背靠着背听海的声音，夕阳和海面都太清晰，我就在这里找到了你。那天的日记，天飘着雨，我躲进眼泪，你在哪里？夕阳和海面依然清晰，还是在这里我丢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已经枯萎在心底。 那天的日记，天飘着雨，我躲进眼里，你在哪里？夕阳和海面依然清晰，还是在这里我丢了你。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桥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已经枯萎在心底。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已经枯萎在心底。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Ann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偶尔吵架，吵累了说贴心的话。